春夏秋冬的变化，日出日落的变化，所以我们看时辰。古代人那时候没有手表，没有电子表，没有闹钟，他们就看星辰的变化啊，看日出日落的变化，包括那个古代的计时器，一个大石板上是吧，立个这个什么呢，立个针，看这投影叫日晷啊，他也是看你这个什么呢，中间这个指针它在石板上的投影的长短，它都标志着阴阳的变化。你包括现在是吧，大家看日晷和咱们那个24节气对照，它也是反映阴阳变化的啊。所以时辰千万不要拘泥于手表，一定要注意什么呢，手表只是一个参照啊，你不要我这一讲哦，我说寅时是三点到五点啊，是人们在沉睡的时候啊，这个冬天秋天大家听着都很满意，还说夏天哎呦我那个三五点钟就醒了啊，徐老师你不讲过吗，说这个寅时啊，人一定要在深睡眠当中啊，人到老了呢三五点钟就睡得比较轻了，是吧，睡得比较轻了，但是不能起床，是不是啊，因为你肺收敛的东西少了，气血流着输布全身的也不足了，而且中青年人啊，三十多岁四十多岁，你如果天天三五点钟就醒，说明肺容易出现细胞的环境的恶化啊，好多人听完这个就开始担忧了啊，这个不必担忧啊，它有春夏秋冬之别。那么肺脏它为什么用猛虎作为这个手太阴肺经的形象代言呢？哎，猛虎下山啊，猛虎下山是吧，虎有什么作用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你看我们常说放虎归山，放虎归山，你这个虎啊搁动物园笼子里边养它就是大猫，对不对，哎，只有这个虎啊你到了山林当中它才是山中之王，所以啊你虎要掉水里呢叫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是吧，你虎落到水里头了是吧，平地里头了，你可能几条狗还把这虎给掐死了呢，叫虎落平阳被犬欺，这是啊有古语为证的，是不是、啊、哎，那么老虎最猛的是什么，是下山虎啊，下山虎啊，所以下山的猛虎它是很凶猛很有杀气的，所以这儿又来了，人一天当中最寒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，哎，老百姓啊，特别有过这个什么呢，农村生活的，你城里他不明显是吧，城里人都上班啊，他不涉及农活，他野外活动的少是吧，哎，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，早晨的凌晨三五点钟叫鬼呲牙的时候啊，现代人哎，城里人对这也不陌生了，叫心脏病死亡时间，也叫晨练心脏病发作时间，所以凌晨三五点钟家里边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你要小心啊，尤其是冬天啊，那时候是天最冷的时候，所以开始有人就不理解了，为什么时候这时候最冷，黎明前的黑暗啊，黎明前的黑暗也是一个转折转机的时候，那知道天什么时候最冷，我们还要知道天什么时候最热，说那天最热一定是中午十二点是吧，太阳当空照正中午的时候了啊，非也是吧，你回忆一下啊，夏天的时候啊那高温警报是吧啊，什么南方哪一块35度了36度37度高烧天气，有的地方气温达到41度你看的逐个小时报几点，不是12点，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，下午两三点钟，所以啊阴阳变化天时的变化和地气的变化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，那么寅虎寅时肺经当令的时候要再好好睡觉，要再好好睡觉，养肺气就是养好全身的气血二次输布，也是养人的免疫力啊，也是养人的免疫力。 那么过了寅时，那你看都是一表一里吗？守太阴肺经，是吧？那对应的府呢，就是守阳明大肠经。啊，守阳明大肠经。这大肠经是传导之官。啊，传导之官。传导是干什么的？传导就是排除废物垃圾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接着给大家说这个十二正经养生。十二正经守三阴守三阳，逐三阴逐三阳。哎，这里边就有阴阳。那么阴我们说叫营行于内，胃行脉外。那么阴经它属于什么呢？来滋养生命，营养五脏，营养全身的。那什么叫胃行脉外呀？哎，这个胃呢是保卫的胃，是吧？阴主内，阳主外呀。这胃呢是保卫、防卫、防御。行于脉外，不是说这个气血在脉络以外循行，非也，而是说明它起到防御的作用。那么十二正经啊，我们给大家已经讲了头三个了，是吧？子时逐少阳胆经当令。少阳叫益阳生，这个阳气很小，但是有很强的生命力，所以呢形象代言是一只老鼠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小而充满了蓬勃之生机。哎，这是阳气在生发。那么同时大家要知道，人气血循行于全身，一昼夜是50周，就是50个气血的全程循环。那么划分到12个时辰呢，是吧？50除以12约等于4.5，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每个时辰气血循行全身周身，大致是完整的4个周期多一点点。那么阴经和阳经交替的来当令啊，换而言之来讲，这男同志和女同志轮流当这个执州长，是吧？所以到了丑时，哎，一阴一阳为之道啊。你子时是胆经当令，要生发阳气，那么阴阳是互根的。你车老跑，你是不是得定期到加油站加个油啊？你说我那电动汽车，你电动车白天跑完了，晚上回家你是不是还得充个电呢？哎，所以呢丑时啊，逐厥阴肝经当令。这厥阴叫二阴，是吧？哎，比那个少阴呢阴呢要强一些，比那个太阴那个阴呢要弱一些，是吧？肝者将军之官，藏血生发啊。你阳气在生发的同时啊，你准备出门打仗了，你别忘了哦，家里边你得什么呢？准备好干粮啊，正所谓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所以丑时肝经当令，他的形象代言人是谁呀？是牛。哎，是牛。你看现在玩股票大家都知道，是吧？那牛市，什么叫牛市？就是蹭蹭往上涨，是吧？什么叫熊市？熊市就咔咔往下跌。那丑牛他一方面说了这个肝 作为将军之官，啊，藏血叫有容乃大。二呢，你这肝的将军之官，你不能把这血藏着不用啊，啊，肝的生发，要像老黄牛一样，这么的，哎，不知疲倦，勤奋耕耘，是吧？你不能像那个，啊，马一样，给一鞭子啊，就跑一阵儿，啊，老牛是勤勤恳恳，是吧？啊，这是肝的将军之官。那么寅虎寅时，你看，哎，他接着是什么呢？哦，阴气更盛啊，肝和肺都属于五脏啊，是吧？它属阴的，哎，所以呢，告诉大家啊，人在子时，你一定要在睡眠当中，是吧？要睡下了，因为你这个时候的睡眠是为了让你那阳气什么呢？叫播种、生根、发芽。那么相对而言，相对子时而言，那个丑时它比子时要睡得沉一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阴经当令了。那么比丑时来讲，那个寅时人睡得要更沉一些，因为肺经叫守太阴肺经。什么叫太啊？是吧？太是最大的，是吧？所以那阳气是那个阴气，它是最盛的啊。太阳经是阳气最盛的，是吧？足太阳膀胱啊，手太阳小肠啊，那都是阳光明媚，阳气最盛。那阴呢啊，足太阴脾经啊，手太阴什么呢？肺经。这时候呢是气血的一个二次输布，哎，如猛虎下山啊，风卷残云，让气血呢，哎，滋养到全身的五脏六腑，气血滋润到全身的四肢百节、皮肤毛窍啊，无处不在啊，猛虎下山一般。那在这儿呢，我要补充的说一句啊，你看中医当中说呀，说这个左肝右肺啊，左青龙右白虎。哎，你看它和咱们这个解剖学、生理学啊，手术割开了，它看的结构不一样。这儿呢，我们要说清楚。这里的左肝右肺不是说左边长个肝，右边长个肺，它说的是气的层面。什么叫气的层面呢？就是功能啊，左青龙啊，肝气从左边，气血从左边生发起来啊，右白虎啊，那个气血呢从右侧哎降下去，是吧？那这样一来呢，左升右降，哎，它就画了圈了，是吧？中医叫周天嘛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升为降之源，降为升之本，是吧？说地上的水是哪儿来的啊？是天上下雨或者下雪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说呢，天上的云在哪儿来的啊？地上的水分蒸发到天上去了，这叫阴阳互根。所以呀，哎，在这个《易经》里边有这么一句话，叫“见群龙无首级”，是吧？生活当中大家也经常说这样的话。哎呦，群龙无首，啥意思？啊，你看现在传来传去啊，好多古汉语的本意已经被破坏了。现在人一说群龙无首，那是乱套了，是不是？乱糟糟。而古文当中的群龙无首叫见群龙无首急，啥意思啊？说不用这一群龙当中不用哪个领头的啊，不用哪个当这个班长来管，不用这一群龙当中啊，有升有降，升降不息， 为什么见不到手啊？没看到那个头，没看到那个首领啊？哎，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，是吧？黑天完了白天，白天完了黑天，哪个是开头啊？是吧？我们说子时也好，说零点也好，是人为的加上去一个时间观念，而实质上是什么呢？哎，周而复始，啊，没有头，但是是有序的，所以叫见群龙无首级，说的是因循了天地自然的规律，在非常什么呢？有序而和谐的环境当中运转。哎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什么东西你别找着起始，是吧？一旦这个东西啊有起点有终点，这东西它就不自然了啊，不自然，是不是？哎，生生不息啊，就在这儿来的啊。这是咱们把头三条啊，十二正经头三个给大家做了复习了。哎，所以子时我们在干什么？在睡觉。丑时我们在干什么？睡得比子时要沉一些。那么寅时呢？啊，寅时是我们睡得最安静最沉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气血二次输布，因为是太阴肺经，是人体当中阴气最盛的时候，正所谓黎明前的黑暗。好了，到了卯时，大肠经当令，太阳冉冉升起，天门开，是吧？地户也得开啊，地户也得开，是吧？什么叫地户开啊？啊，原来指啊，太阳出来了，我们家里就得打开窗户，是吧？或者打开窗帘，或者人都得开门出来，什么呢？呼吸呼吸空气。而古汉语当中的地户指的是破门，哎，是人和地气相通的地户。什么呢？啊，人到厕所，哎，到五谷轮回之所啊，开始清洁大便啊，清洁大便。所以呀，有人讲啊，我们养生啊，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的习惯。哎，我告诉大家，其实真正的好习惯不是我们养成的，是吧？健康人他骨子里头因循了天地自然的阴阳变化规律，他天生的就是好习惯。有的朋友说，那我怎么养怎么也养不成好习惯呢？那我告诉你，你是个病人啊，你是个病人，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不知道天地阴阳变化的一个失去了人该有的神明该有的知觉的病人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好不好啊？凌晨三五点钟你有没有醒来上厕所改大便，是自然而然的去还是强迫自己的去，是吧？所以养生的终极目的就是天人合一，就是人和天地之间形成了和谐统一，不是我强迫自己去做什么，而是身体感知了自然阴阳变化啊，到哪个时辰就做哪个时辰的事儿。正所谓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啊，而不是被动的，它是主动的。那既然说呀，说早晨不大便是病，那是哪儿有病了呢？哎，卯时大肠经当令，你是大肠，哎，大肠出问题了。但是大肠啊，它又不是独立工作的，是吧？五脏六腑都是搭班子嘛，一阴一阳，是吧？表里相应啊。哎，所以在这儿我们就说说，早晨起来不上厕所，啊，是哪儿出问题了呢？哎，是肺，啊，肺和大肠相表里，所以便秘的人，啊，为什么我吃上跑肚拉稀的药，我就跑厕所， 停完了药，我那个便秘更严重啦。哎，因为你伤了肺气，是吧？那个叫什么？叫饮鸩止渴啊，饮鸩止渴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便秘，中老年人多半是虚邪啊，虚性的，分血虚和气虚啊，而那个实热的大便干燥啊，急性的实热的啊，你用一些清火泻火的泻下的药是对的。而老年性的便秘实火的少，是不是啊？它多半都是虚的啊，血虚和气虚。血虚哎，就是阴虚，津液不足啊，津液不足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像剖腹产的产后血虚啊，做了大手术血虚，长时间得病，那人瘦的皮包骨头了，咂吧咂吧嘴没唾液，皮肤干燥不出汗，那肠子也没津液，哎，这要润，是吧？怎么润呢？啊，食疗方子，哎，我们随着就来了啊。枸杞山药小米粥啊，枸杞山药小米粥啊，这是生津液的方法啊。另外呢，有人说多喝水啊，多喝水，喝成痰湿水饮，所以人不渴不喝水。哎，这就叫因天地自然的规律，是吧？那渴了还不喝水，那你身体里边就开始喝尿了。那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渴怎么办呢？哎，不知道渴也是病啊，不知道渴也是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哎，是不是需要啊生一生津呢？啊，是不是需要补一补心阳啊？这是阴虚啊。另外呢，现代医学啊，补充大肠津液的方法，哎，吃什么呢？哎，吃这个对肠道有益的细菌，哎，或者吃一些发酵的，哎，发酵的食物，啊，发酵酵解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包括有人问我说，吃豆腐乳、吃臭豆腐好？我说好啊，对吧？它就是发酵的东西啊，里边有细菌。对身体有益的益生菌，是吧？这是血虚。那么气虚型便秘呢？哎，咬牙瞪眼便不下来啊，更有甚者啊，大便没排出来，给脑血管闹爆裂了，是吧？这什么原因呢？你这面咬牙瞪眼，是吧？肠子那儿大肠经。是吧？他使不上劲儿，是吧？而那气血、阳气往上冲啊，是吧？你吹气球，把气球吹爆了，阳气往上冲啊，哎，把脑血管冲爆了，怎么办？所以告诉大家：食不言，寝不语，上厕所别玩手机，上厕所别打电话，啊！现在好多人在厕所里边。是吧？拿着电话聊天，哎，等你到老那天，不是便秘就是脑出血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中国人讲啊，你干什么有个什么样，是吧？此外呢，人生当中啊，很重要的两件事儿，一个是吃饭，一个是改大便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是吧？你吃饭的时候乱说话，走错道了，吃饭不入肚子。是吧？你排便的时候，你精神分散，那气它就散了。气久而久之涣散，坏习惯造病，好的习惯养成，身体健康，好的习惯自然而然它也就形成了。而健康的人不用养，他就一身的好习惯。为什么？因天之序，啊，顺应了天地自然的规律。气虚的人吃什么呢？啊，吃萝卜，是不是啊？萝卜羊肉汤啊，放屁响当当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一个人你放屁都没劲儿的人， 你拿什么推动肠子内的残渣排出啊？另外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上厕所把牙关咬紧了，说我没毛病，咬紧行吗？好啊，也好啊。那还有的人啊，上厕所改完大便一站起来呱唧摔倒了啊，有人说叫体位性低血压。哎，这样的人你上厕所的时候把牙关咬紧了都可以预防。哎，我教大家做叩齿提肛操的时候教过大家自己摸一摸腮帮的两块肌肉，你把牙关一咬紧了，在这儿人为的就形成了一个船闸，是吧？大家看那个三峡有船闸啊，这块有船闸，把闸憋上，那面一放水，那船顺着下来啊，完了这闸一打开，船顺着这水再到下一个船闸，所以落差170-180米，你这大轮船能平稳的下去。那若是没这个船闸呢，170-180米你大船往下开直接就翻了。人也是这样的，你咬牙使劲大便的时候腹压增高，如何让增高的腹压不致伤到脑血管爆裂，你牙关紧咬，这在脑血管椎动脉这儿就形成了减压阀。反过来气血亏虚的人上个厕所跑肚拉稀，拉得浑身冒虚汗，一站起来气血往下补充，直接一个跟头摔倒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。哎，你养成这个习惯，那个阀是减压的，这个阀是增压的。你咬紧牙关，你改完大便之后啊，或者你跑肚拉稀之后，你人站起来你不会立马头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颅内的脑压不会立马降下来，不会出现短暂性脑缺血。你包括那些低血压的啊，说我这人呢蹲着一站起来都晕，严重贫血的，是吧？你可以用食补的方法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吃点这个当归啊，吃点铁皮石斛啊，啊，吃点人参五味子啊，这你可以科学的去选择，是吧？去调养。那么预防救急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哎，我们干活都是咬牙再使劲儿。所以说你在变换体位，你担心自己晕的时候，请你咬紧牙关就挺住了。哎，你咬紧牙关怎么挺住的？哎，那肾经它就吊住了。哎，中医说心肾相交它吊住了。哎，从西医生理解剖学我告诉你，哎，那个阀儿形成了一个缓缓的减压的阀儿啊，避免了短暂的脑压过低啊。还有一个关键点啊，这卯时大肠经为什么是小白兔做形象代言人呢？是吧？子时一阳生，丑时二阴，寅时太阴是三阴，经过了阴气的不断的滋养之后，你再来的阳气，黎明前的黑暗经过了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就像你从一个黑屋子一下到了一个光明的屋子，你是撒腿就跑啊，你还是慢慢适应适应啊，慢慢来呀。所以小白兔的蹦蹦跳跳就好比那太阳从地平线上一下子跳出来，所以这个跳它是叫首阳明大肠经，叫二阳，哎，比子时那阳可多了，叫二阳。所以这个阳从阴的转换，哎，它就告诉我们怎么着啊，有一个小小的跳跃，但是你跳完了别撒丫子拼命跑，得慢慢来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老人家呢买了一些这个富硒的大米 啊，比那普通的肯定就贵多了啊。那回来呢，老伴就跟那嚷嚷啊，说你这个老太太呀，越活越败家啊，两三块钱一斤的大米不买，买十几块钱一斤的啊，吃了做神仙嘛。这老两口就吵起来了啊，老太太很委屈啊，给我打电话说委托我啊，给他老伴扫扫盲啊，普及一下这个微量元素啊，补硒对健康的这个影响和作用啊，受人之托嘛，是吧？哎，首先告诉大家啊，你这个微量元素啊，你看人所必须的营养物质，我给大家讲过啊，人体的三大能源物质什么呢？啊，碳水化合物啊，就大家说的糖啊，完了蛋白质啊，蛋白质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脂肪啊，这是三大能源物质啊。此外呢，人还生命当中离不开什么呢？哦，水啊，空气是吧？阳光啊，哦，还有无机盐。哎，人活着就得吃盐啊，你不吃盐就会变成白毛女，对不对？哎，那盐吃多了呢？啊，盐吃多了，肾经掉得太高，消耗得太大，啊，高盐饮食容易形成高血压病和心脑血管病，啊，甚至呢，肾的损害。那么还有人生命的营养物质还有什么呢？就叫微量元素，是吧？大家看电视，是吧？听广告啊，那个钙、铁、锌、硒、维生素，是不是 啊？这钙有钙的作用，啊，铁有铁的作用啊。大家听过缺铁性贫血，是不是 啊？还有那个小孩那个什么呢？缺锌。啊，会什么呢？会这个啼哭，是吧？啊，夜啼。那还有维生素啊，啊，维生素 A 对眼睛的作用，是吧 ？B 呢对黏膜的作用，是吧？对肝代谢的作用。C 呢，抗坏血酸，是吧？维生素 D 呢，啊，对骨骼的作用，是吧？维生素 E 呢，啊，生育酚。啊，对女同志的雌激素的作用，是吧？对人体细胞膜的营养的作用。这个硒呀，不常用。啊，这个不常用是大家说的比较少。啊，但是你不常说，哎，但人身体当中，它却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。啥意思？啊，你自己制造不出来，哎，你就得通过食物当中摄取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说呀，哎，你像有的地方，啊，因为这微量元素的缺乏，你像缺硒，是吧？缺碘，形成什么了？哦，大粗脖子病，啊，叫地方性甲状腺肿，缺硒呢，啊，柯山病。啊，所以说你现在补碘，啊，全国人民都在吃碘盐，是吧？但是，你像这个沿海地区，食物当中的碘含量比较高，是吧？你要是把碘再补多了呢，是吧？健康人他能代谢出去，啊，人有病的时候碘补多了代谢不出去，啊，怎么着了？啊，甲亢了，啊，所以微量元素，既然叫微量。它就是微调的作用，啊，补多了也是有毒的，啊，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，这个好东西猛劲儿吃吧，啊，那是不对的，啊，不对的。那么硒呀，你像这个富硒大米，你像对于咱们国家硒比较贫瘠的地区，是吧？哎，你像那黑龙江。人这硒多是不是啊？吉林、辽宁啊，那好多地方都产硒大米的地方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富硒大米呢，一般呢都卖到哪儿了啊？就当地啊，那个缺硒啊，缺硒啊。那么 微量元素硒对人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，为什么这个有硒的大米是没硒大米的这个五倍甚至十倍的价格？啊，哎，它有它的作用。这个硒啊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，人不能合成，哎，所以就得靠外界食物当中补充。啊，一般富含在这个什么呢？哎，动物的内脏啊，瘦肉是吧？海产品当中是吧？所以说你像素食的人，哎，我真建议你就吃点这个富硒大米啊，富硒的这个面条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硒呢，参与人体多种含硒的酶和蛋白的合成。硒有什么作用啊？大家一看那个网络查询一百度，然后好多好多作用。我们捞干的说啊，捞干的说啊，不要说关联，直接捞干的说。在体内啊，这个硒微量元素和人体的维生素 E 相互协同，保护细胞膜，哎，保护细胞膜，哎，防止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。什么意思？氧化就是衰老嘛，啊，防止细胞提前衰老啊，而且呢，具有什么呢？抗细胞突变的作用。哎，这个硒啊，是人体内的什么呢？一个环卫工人，啊，你像空气污染、环境污染，啊，人就要得病，而人的内环境、细胞环境的破坏呢，细胞就要突变。哎，这是清除体内细胞内环境的垃圾，是吧？啊，防止细胞突变。这说了三个了是吧？第四个，硒有保护肝脏的作用。哎，你这肝是干什么的？肝是解毒的嘛，啊，所以说你看补充微量元素 C， 硒本身就能促进体内细胞内环境的改善，又保护细胞膜，又是防止细胞提前衰老。肝脏本身就是体内的解毒的这么一个器官啊，所以呢啊，他俩就叫什么呢？同向相依啊，他俩志同道合了，所以他硒可以保护肝脏啊，增强肝脏的排毒能力啊。你肝损害了，你肝排毒能力下降了啊，体内那个细胞内环境容易恶化啊，你适当的补点硒啊。硒的补充啊，一个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富硒的食品是吧，请大家到正规的这个超市啊，或者这个销售的地方去买，是不是啊？都可以，买保真的吧，是吧？此外呢，相应的保健品呢，相应的药品呢，药店呢也都有出售啊。大家就科学的选择啊，科学选择啊。所以说，那个老爷子也别太上火了啊，不是你家老伴儿太败家啊，是你缺乏这个科普知识的啊补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好了，这个咱们就把这受人之托，把这事儿给说清了啊。下来呢，咱们就闲言少叙，书接上回啊，咱们接着来啊。十二正经养生，咱们说到了辰时啊，辰龙巳蛇啊。一说龙啊，你谁见过龙啊？啊，现实当中啊，大家都没见过，是吧？哎，哎，我们都是通过影视剧啊、小说啊、绘画啊。见到了龙啊，龙啊是中国人的图腾啊，是各民族的图腾的一个合起来的一个化身啊，